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近期没有外游记录的39岁菲佣，他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受感染。整座大約400户沒有病徵的居民通宵撤離接受21日檢疫，他們昨晚分批乘坐政府安排的旅遊巴離開，現場早上仍然被橙色膠帶圍封，繼續有住戶帶同行李登上旅遊巴，身穿防護裝備的人員為住戶量度體溫，安排他們乘坐專車到檢疫地點。事件中的菲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列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方 Fusion、 东汇城和青衣圣多默中途堂，指定期间去过这些地方的人都需要接受强检。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變種病毒傳播力比沒有變種病毒高 1.5 倍，如果未來兩星期本地確診個案急升，以及有多宗源頭不明個案，可以形容為第五波疫情。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認為，事件中的菲佣最大機會和早前涉及變種病毒感染的印裔男子相關，最終仍然要看基因排序結果。他建議去過菲佣到訪地方的人必須接受強制檢測，曾經接觸菲佣僱主夫婦的人需要檢疫，而根據世衛最新指引，本港兩款疫苗對今次個案兩種變種病毒都有中和牽制的作用，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本港出現首宗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變種病毒個案，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及的外佣很大機會被海外返港人士感染，亦顯示變種病毒株已經流入社區並出現隱形傳播鏈。他說外佣通常到街市和在週末和鄉里見面，最大機會在這些情況下感染，如果在街市感染，應該陸續會出現很多本地感染個案，亦需要關注外佣社群是否已經有隱形傳播鏈。曾其恩又說，政府需要尋求菲律賓和印尼駐港領事館協助，將有關訊息告知外佣，當局亦要考慮在短時間內為外佣作病毒篩查，以及透過驗血檢查他們的抗體水平，避免造成家庭群組爆發。以色列北部一個猶太節日活動發生人踩人意外，報道說至少40人死亡，多人受傷，大批信眾前往梅隆山參加一連兩日的節日活動。傳媒初時報道有大型看台突然倒塌，但官員之後說現場過於擠迫，觸發慘劇。社交平台片段顯示現場情況混亂，大批穿著傳統猶太教服裝的民眾在狹窄的鐵枝中間離開，大批警員和救護人員在場協助，而死者就用石子包裹放在走廊兩邊。救護人員說部分傷者傷勢嚴重，很多人被壓在地下窒息，軍方也都出動協助。總理內塔尼亞胡形容是重大災難，為死傷者祈禱。天氣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一間炎熱，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炎熱，星期日晚至下週初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68点，跌433点，成交金额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0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95元，跌2.8；腾讯控股623.5元，跌8元；阿里巴巴224.6元，跌6.8；美团299.8元，跌9.4；盈富基金29.02元，跌4.4；友邦保险100.6元，跌2.9；汇控48.5元，升2毫。中国平安85.25元，跌1元；比亚迪股份161.4元，跌7.4；建设银行6.23元，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8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36美元，卖出1,76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深水湾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会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挤塞，而家咧比较车多嘅呢一段路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宇多田光、IMO 爱妙、米津玄师、Lisa、玉置浩二，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You are not alone。 当疫情边一上，世界又点自强？点打呢场硬仗？ 全新电视节目《逆境看世界》，从首尔、柏林、巴黎到阿尔卑斯山， 近至澳门， 远至北极， 香港导演身处异地，第一身记录当地抗疫自强的故事。 星期六晚9:30， 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风骚。 导演十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不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我哋又翻嚟啦，我哋又吞破咗半个钟啦。 哦，唔系，咁我哋梗系要 让路， 梗系要让路俾我哋嘅中学文凭试嘅考生听埋嗰个中文聆听，我哋先翻嚟啦。 我哋琴日曳啦吓，桂花田同埋程振鹏，我哋琴日又唔记得咗喺节目完结嘅时候预告 嘅。开心嘅事啊！ 诶、哎，明噶啦，明噶啦， 系啊，明噶嘛，我喺面书度同大家讲咗噶。 好彩啫，好彩啫，我哋大家早晨都嗌咗你。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啊。今日咧，即系譬如今朝咧，可能读唔到点唱咧、啊，即系晨光DSE 加油站、 哦、okay, 我哋可以帮你补点。 系、 哦， 冇、 哦、 问 补飞 系啊， 其实咧粒钟补飞， 其实咧就唔系净系 listening 噶嘛，下个礼拜仲有好多科噶嘛，咁所以咧继续续续咧陆陆续续咧可以咧同佢哋打打气加加油噶、 啊、所以如果你想有点唱留言嘅话咧，晏啲啦，我哋有同学仔喺度帮你一齐听电话嘅时候咧， 而家可以网上留言啊嘛， 网上留言啊冇咁欢迎嘅，不过最惨咧，我哋今日咧冇呢一个即系视像直播啊， 视像直播， 如果唔系我哋真系可以俾人睇下炮炮女郎啊， 系炮嚟嘅咩？ 呢只炮嚟好似系 呢只。虎 老虎啊！ 你个人就老虎， 即系虎狼之年。 佢系老虎啊嘛， 系虎狼之年。 系老虎， 佢系老虎。 呢 只好似炮嚟嘅，炮嚟噶，大佬啊！呢只仲要 一声嚟听下， 仲要唔系嗰个名牌子嗰个咩？ 唔系， 名牌子成日都攞咗嗰只炮出嚟噶嘛。 人哋名牌子嗰个唔会向前污嘅，系 打 执 噶，系 打 执 噶嘛。 佢人哋名牌子嗰只系 Dior 嚟噶嘛，我冇记错。 左右调转争好远， 我只系哇哦。 系啦，你嗰只系驯服不倒的泡妹啊，真系。 冇嘢嘅， 我着咗件靓衫、 欸。因为今日有间都话落，有个同学仔要揾我哋。 好仰慕你啊，佢 揾你咋，冇揾我啊。 系啊，冇揾我哋噶。 咁啊，做咗即系要做一个访问，咁啊，课佢哋咧就 DSE 嘅。一个唔知咩嘅 project 嚟嘅， 佢个题目系咩啊？我都做得到咁样， 都冇问题，都冇问题，我都亦都唔介意。 唔系佢话，我都做得到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佢揾咗桂花田好耐噶啦， 系啊， 终于都俾佢行 到 啦， 嚟到今日啦，系咪 啊？系啦，你个人都好期待， 系啊，好期待，好耐冇做过 访问，系啊，冇错， 好耐冇再接触啲 同学仔 鲜肉啊，系啊，同埋佢个仔大个咧，佢好耐冇见过啲咧，仲系咁迷恋佢嘅学生嚟嘅， 咁啊好好照顾人啦， 唔好吓亲人啊， 唔会俾人扶佢啊， 唔系咯，都炮咯， 好啦，俾人炮， 哎呀，晒炮啊，真系，嗱，今日咧 都未识， 我哋系别墅噶咯， 今日4月30号，除咗星期五有点唱，又系桂花田咧凑小鲜肉嘅日子之外咧， 哇！ 今日都好犀利啊！ 系啊， 今日被誉为系噔噔， 系啊， 姜涂日啊， 系啊，点解叫姜涂日咧？咩意思咧？ 系啊，犀利犀利， 因为度度都见到佢，唔系啊，咁咩豆诶？ 今日佢嘅大日子咯。 嗱，你上网嘅就见到佢好多样啦，咁 咩 电视又见到佢啦，咁其实周围都系佢，佢唔系净止一日系佢噶。 哦，但系今日佢生日啊嘛， 系啊， 今日430穿梭机之姜涛生日 ，Happy Birthday！ 哇，咁唔怪之得咁样咁样添， 咁热烈啦， 你小心啲啊！ 你扮热烈啊！ 你明唔明啊？而家咧好多红线噶，有啲都救到你啊，呢条线救唔到你。 呢條我唔敢， 呢條唔得， 唔敢穿越啊！ 係啊，你完全唔可以穿越啊！冇 呢啲線穿越咗都變英雄嘅， 係啊， 穿越咗真係 呢個 肯定唔得掂 啊！大件事啊，真係。 哇！但係佢 Happy Birthday 啊！ 但係佢一係二歲生日，生日都 係咩妒忌啊？廿二歲唔可以生日㗎，而家 真係好妒忌。 唔係首先咧，我哋要預告定今日咧，如果呢個12點嘅點唱咧有姜濤 fans 嘅話咧，我諗我哋要劃定一個區域咧，就係姜濤專用區。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 即系唔使打针 系 嘛？ 系啦，唔系唔使打针嘅，系啦。如果唔系咧，其他嘅朋友咧，我话，咦，我点嚟点去咧？个生日咧都嚟唔 到， 系啦。但我哋完全理解，因为今日咧就好夸张。 姜濤日， 点解攞出嚟讲咧？因为咧，嗱，我哋平时咧，如果你话帮人嚟搞生日会啊，咁我哋细个咧，即系最巴闭咧，咪喺麦当当度搞个生日派对啦，又有麦当当姐姐又会派薯条蛋糕， 系啦。咪跟住咧，继而咧就其实提升咗噶啦，去嗰啲会所噶嘛，去嗰啲屋苑会所咧。 又请个小丑嚟扭波啊！ 请埋司仪噶，司仪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你要为你嘅另一半度身订造咧，我哋以前嗰个想象嘅空间啊，都系99枝玫瑰花，或者990枝玫瑰花，或者咧高过成个情真坛咁高嘅蛋糕，系啦，阔过桂花田咁大嘅礼物， 或者卖下啲灯箱广告咁样系嘛？ 嗱，灯箱广告已经好巴闭噶啦， 求婚嗰啲咧， 通常求婚噶啦。哇！但系你望下今日， 真系 姜濤日， 姜濤日， 我觉得嗰个唔系财。力嘅问题系想象力嘅问题， 同埋 真系好叻， 犀利啊！ 咁犀利啊！ 你谂下，唔系话今日去讲就今日先做到，系之前准备噶嘛？ 系啊，嗱，包括有啲咩咧？我净系数几样嘢啊！ 系啊， 大厦外墙、电车、巴士车身，全部登晒姜濤生日的广告。 你谂下， 哇！ 电车、巴士站、 报纸有啊， 系啦， 有一份杂志嘅中间内页版又有咗啦。嗱，我哋数下咧有啲咩先，真系好犀利啊！望一望，望一望先。OK， 好。 LED 旺區啊，旺區嘅 LED 嘅屏幕播片啊， 系啦，首先就電車啦、巴士站嘅廣告啦，旺區頭先講嘅 LED 嘅屏幕就會播片啦， 系啊， 咁然後咧有位姜糖咧就自發咧就會喺今日啊喺銅鑼灣嗰度咧就會派發45份。叫做咩龙婆劲粗糙 DIY 时扣，而早几日啫，即系唔系正日啊吓，早几日咋，即系你睇下个心啊去到咧， 即系有周啊，周啊，系啊，即系生日周， 系姜濤周啊，即系直情系成个礼拜嘅，喺铜锣湾嘅黄金广场啦，中环嘅威灵顿街啦，铜锣湾嘅罗素街嘅外墙 LED 屏幕咧，更加播足呢一个播放呢个咧姜濤生日快乐嘅短片啊， 哇， 每小时播足18次，哇，多唔多个特首个面面官座谈会啊？ 4次 啫，不过一日四。哇！佢一个钟已经18次，哎呀，哎呀，我哋输咗添，呢铺真系输咗添。 喂，嗰个就唔同啊，嗰个免费嘅，呢个要俾钱噶嘛？ 唔系都要俾钱噶，都有啲资源噶，系啊。 姜濤呢个要俾钱啊！ 犀利喎，真系嗱，我觉得最有心思咧就系嗰几个电车咧，因为咧，佢每一款电车咧个样都唔同噶，即系唔系净系好寒咁样写住 Happy Birthday 算数噶。 做咩啊？ 佢有啲咧，譬如话，首先佢有个 hashtag 咧，都系写住0430嘅。 系 惨唔惨啊！我哋呢个年代见到就真系谂起430穿梭机咁啊！ 你又冇咁靓啦！ 唔系错，我就讲到明啦，系咪先？咁然后上面咧，譬如其中一款咧就写住咧 Happy 姜濤 Day， 系啦，姜濤 Day 喎你。 咁然后就有个好有型嘅姜濤嘅即系大肖像咧，就会喺个电车嘅一旁咧咁样。但系佢个样咧系我见到有几架唔同噶。 喂，我想话咧嗰个电车咧，即系咁样整出嚟咧，我觉得几型噶。 好靓噶都， 系啊，好型噶。 系啊，咁啊然后咧跟住据讲咧，佢话因为落电车广告咧，原来佢话电车公司好少净系俾你做一架噶， 系， 所以佢话咧佢有机会做咗几架噶啦，已经。 你就我嘅，我都话喂，只嘅一架唔得。 系啊，咁然后咧，仲有咩咧？佢话啦，歌迷会咧又会做啲咩咧？首先就今日出版嘅某一本周刊，唔知边本咧，真系中间内页咧就有全版嘅贺寿海报啦。咁啊，歌迷会咧仲安排咗两座扭蛋机，等姜糖咧可以扭姜濤扭蛋。 哎呀，好开心、啊！哇， 即系你谂下，你系可以有一部专属你嘅扭蛋机喎。 系啊，睇下可能扭佢啲 figure 系咪咧？ 你有咩都好， 咩都好啦，真系。仲会抽出幸运儿咧，出席一个私人包场聚会，里边布置嘅物品咧就系姜糖呢3年嚟嘅珍藏添啊！真系 就系争在而家，咦？就咁听系。交通工具好似系未有小轮啫，系咪？ 系啊，未有小轮咋？ 应该整埋架海上噶嘛？ 系啊，咁同埋咧，你知唔知边度系姜濤湾啊？ 系咪系咪筲箕湾个头啊？ 系啊，因为原来咧，佢就话姜濤咧，即系佢嗱，你唔好乱讲啊，你啊。 唔系啊， 姜濤湾嘅意思咧，就因为姜濤住喺铜锣湾嗰度嘅。 哦，系啊。 变咗洗个名叫姜涛湾， 即姜涛湾系代 站，姜涛湾即系铜锣湾 嘅代替。 系啦，佢话咧，因为咧嗱，佢咁讲嘅，电车公司咧今日咧仲会喺 Facebook 专页度咧出咗个通告，佢话喺百德新街。屬於電車東行線的53號 E 站，他說又稱為姜圖灣、 哦、 他說因為銅鑼姜圖就居於銅鑼灣的，而姜圖的廣告又老是常出現在銅鑼灣，結果連續三年都有歌迷包起這個車站的廣告、 哦、 哇厲害，然後電車公司就說了、 啊、 我們會盡力安排姜圖號啊行驶来往石塘咀和北角的路线， 哎呀，好想坐啊！ 好想去坐，令到姜涛号不断穿梭姜涛湾同埋姜塘嗰度。 哇，几好啊！呢、這个姜涛号咧，谐音咧，姜涛好， 姜涛好，系啦系啦。 会唔会咧，好似咧， 犀利啊！ 麦当劳叔叔咁咧，即系整一个硬嘅，即系好似诶，点 夹得住啊？ 一比一， 唔 系我意思系， 唔好攞佢同阿姜涛号嚟比啊！ 我意思 即系话好政治正确， 好政治正确。 咁样整个一比一嘅姜涛嘅样啊，摆坐。我在那张电车凳里面，跟着个个咪可以 应该啊， 犀利啊， 揽住嚟影相咁啊！ 喂，你谂下，真系嗱，即系仲 好犀利， 仲有咩球啊？同埋咧，佢除咗有呢啲所謂好圓木啊，好璀璨嘅呢一個嘅叫做賀壽嘢之外咧， 好周到啊！遍佈講究身。 佢仲有細心位啊，因為咧，即係佢哋咧就啲姜糖咧就話咧，將一啲善款咧就捐咗俾咧世界自然保護基金咁樣。 賣曬咁多廣告之後，仲有錢， 仲有錢啊！ 仲有錢值做善事啊！ 係啊，呢個真係犀利。所以你話咧，呢嗱，大家諗翻我哋以前幾十年前咧，我哋曾經最紅嘅嗰啲偶像年代，譬如可能是 刘华 啊，刘华之前，譬如谭张年代啦，即系校长同埋张国荣年代啦，跟住四大天王年代啦，有冇嗰阵时有冇咁夸张啊？ 冇 嗱，你啊资历最深啦，有冇咁夸？ 冇， 真系 未见过， 真系冇。四大天王年代都未咁劲， 四大天王都未去到， 即系去到巴士， 即系未去到抌咁多钱出嚟，系歌迷抌咁多钱出嚟帮佢做 大包围， 做细啊？ 定系我哋唔知咋？ 如果哇，如果啲广告可以做到我哋唔知嘅，咁嗰啲都行埋一边啦。 系啦，我哋一定记得噶嘛。嗱，你话个别有啲好痴情嘅 fans 一定有发生过嘅，咁但系你话去到咧，喂，佢呢度讲紧连续三年， 铺天盖地， 姜涛号，我哋都冇听过有四大天王号。 我好想知咧，加加埋埋今年使咗几多钱啫？ 嗱，佢话咧， 估计咧廿几万， 得咩？廿几万咁少？ 唔系廿几万嗰个系话，其中有一年啊，佢哋喺台湾啊，有个应援团使咗26万啊。 哦，系啊， 唔系嗰个， 你净系个几版？即系如果 你净系嗰个灯箱啊，嗱，你有人估价嘅，佢话咧，姜涛获粉丝豪宅50万啊，起码 我觉得唔止啊， 系 50万咁少。 咁你谂下，嗰个净系嗰个电车都唔系一架噶嘛？ 系啊，16万一架咯，佢话差唔多应该要咁嘅价钱噶。 厉害厉害， 喂，所以嗱，你真系冇得讲啊！你如果咧仲系用 港铁有冇啊？港铁 港铁好似冇，港铁好似冇。即系如果你净系话佢，哎呀咁后生，或者咧嗱，你谂下，可能喺今日之前咧，你仲系有啲朋友咧，我都听过佢话边个嚟噶？我真系冇听佢啲歌。 有嘅，啲人都系话唔知。 我谂你而家都要迎接呢一个，迎接呢一个新世代呢一个热潮，真系好厉害啊！ 喺港铁使乜啫？佢叫人打针噶嘛，同阿 Sa 系咪先？ 用埋粒水乜落？ 我哋琴日都话啦，佢真系一个新世代嘅接力棒嚟，因为咧阿 Sa 打嗰个叫做 HPV 子宫颈癌针咧，我印象中咧第一代咧阿 Sa 系拍住郑伊健嘅，跟住第二代系边个啊？阿 周柏 豪系啦，哇！第三代姜涛，但系阿 Sa 依然都不变，哎呀，犀利犀利！ 其实最劲暗砍嗰个系阿 Sa， 系啊系啊，喂！所以我哋快啲又喺度再恭喜阿姜涛 啊， 恭喜姜涛啊，系啊！我觉得更加恭喜系香港乐坛啊，真系涌现新一代嘅偶像啦。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相称系玩我？呆板的 撞，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塘，谁歌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插过拘谨的黑房，连我假装过执堂，偏要当一粒姜糖。 横掂讲开呢啲偶像咧，原来报纸都统计咗啊，新一代嘅偶像生日咧，又岂止咁简单啊？ 吓，仲未完啊？ 仲可以点啊？ 系啊，内地佢哋亦都有一队咧，叫 TFBOYS 咧，系一啲好后生嗰啲僆仔咧，即系再小鲜肉啲。咁啊，其中有一个咧，我希望我又冇读错，叫易烊千玺啊。 啊，系 呢个咧，真系红到 似嗰个。拍嗰套戏嗰个， 哦， 之前有个又系叫易烊， 佢应该可能有啩。佢其实都系讲紧咧，即系而家都系廿岁到嘅咋，而家都系廿岁到嘅咋。咁咧，佢话五年前啊，当咧佢十五岁生日嘅时候咧，就有 fans 咧就送咗一张环游世界嘅机票俾佢。 诶，你读啱啊，嗰个 系啊。咁去到十六岁嘅时候咧，佢哋嘅 fans 咧就帮佢庆祝生日啦。咁咧就喺英国订咗一个热气球。由英國嘅城市巴斯飛到布里斯托，又有人自稱嗱自係啦自稱啊喺英國咧買咗個咧種滿咗玫瑰花嘅莊園送俾偶像，嗰陣時佢十六歲，去到十七歲嘅時候咧 ，fans 送禮再加碼。在大陸各省市的商業大廈幕牆、巴士站、地鐵站生日賣廣告牌啦，不特止喎，去到紐約時代廣場。墨尔本联邦广场、首尔明洞商业街、伦敦地铁站卖广告，甚至乎仲未够，去到咧太空就咧为易烊千玺命名嘅射手座十七粒星，就话我已经登记咗上面有一个唔知火星嘅地皮送俾偶像。哇，大佬，你无论真定假都啊，你呢、這个呢、這个势都劲啊，真系。 即系佢谂得出咧系点样送咧，佢都送埋。但环游世界喎，呢家嘢讲十五六岁啫嗰时。 但系头先佢其中一条桥咧，我听过咧，有啲普通市民都用过嘅，就 系 话咧去到一啲外地嘅商业街咧买一个灯箱广告，因为我见过咧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普通人嚟嘅，因为唔系明星嚟噶嘛。佢话佢试过有一年生日咧，真系咧佢哋有啲 friend 夹粉咧就好咗，话佢最中意就系去首尔嗰度，好似我冇记错系韩国嘅。佢就话咧真系喺嗰个商场度咧就买咗个广告。系啊，咁然后咧就特登影张相咧，佢哋嗰啲好夸张，真系，即系原来系做到噶，即系唔一定系话系你一个艺人先有呢种待遇，真系， 哇， 即 系 有钱就有啦， 有钱就心思咯，心思咯， 因为其实钱唔系多到你俾唔起噶嘛，都系讲紧几万蚊啫嘛，哇，大个心思真系。惨啦！而家浪起咗呢个标准之后咧， 咩咧？你都想搞个啊？ 我自己买咯， 系啊，自己买咯。 我就嚟生日啦， 系啊，嚟紧你就咩？ 系，你几时生日啦？ 系咯，半百噶啦嘛。 系，我到时啊，使少少钱啫嘛。 哎呀， 我头先佢都话五十万好抵啊。 我哋帮你试下联络文汇大公嗰啲，睇下可唔可以。 如果系啊， 运作。平面图需要按比例绘制，显示各区域的位置、尺寸、餐台位置、 并就可以用作宴会活动的餐台加上注释，各区域要以当局网页所提出的颜色显示，负责人要在各区张贴告示，当中列出运作模式，不能供应食物作堂食的时段，每台人数上限等。另外，當局亦上載了長達兩頁的顧客資料記錄表，顧客需要填寫姓名、電話、到訪日期和時間，以剔號表達自己所屬年齡組別和所坐範圍屬 B、C 或 D 區，並且需要簽名作實。以色列北部一个犹太节日庆祝活动发生人踩人意外，医院和救援人员说至少4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报道说大约10万名信众前往梅隆山一个圣墓参加节日活动。传媒初时说有大型看台倒塌，但官员之后说现场过于挤迫，触发惨剧。社交平台片段看到大批穿着传统犹太教服装的民众在狭窄的铁枝中间离开，警员和救护人员在场协助，而死者遗体就用石子包裹放在走廊两边。救护人员说很多伤者伤势严重，民众被压在地下窒息，军方出动协助。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是重大灾难，为死伤者祈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本港今日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5点，跌437点，成交金额5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0.85元，跌2.9；腾讯控股624元，跌7.5；阿里巴巴224元，跌7.4；美团299.4，跌9.8；中国平安85.05，跌2；盈富基金29元，跌4.6；友邦保险100.3，跌3.2；工商银行5.13，跌1.2。比亚迪股份161.9，跌6.9；汇控48.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3，瑞士法郎8.549，欧元系6.038，加元6.326，新西兰元5.63，欧元9.4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8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11美元，卖出176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士美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百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五月三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要稳得落嚟。 当疫情边一上，世界又点自强？点打呢场硬仗？ 全新电视节目《逆境看世界》，从首尔、柏林、巴黎到阿尔卑斯山， 近至澳门， 远至北极， 香港导演身处异地，第一身记录当地抗疫自强的故事。 星期六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挑啊！ 讲笑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12分啊，风骚快活人啊，睇睇你啦。星期五有点唱嘅，你可以晏啲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而家可以写任何信息上嚟啦。 系、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啊，都几热啊吓。呢、這个早上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嘅，系啦。想问一下咧，以前咧好、多时咧都要旧事重提一下。曾志豪， 啊、 你经常咧经常都被警察查身份证。 系啊！ 啊呢日子其实都过咗好耐冇咯， 好耐啦，系啊！ 哎，真系提恭喜你啊！ 你成熟咗啊！ 我冇啊，样衰咯，可能系啊， 样嘅问题真系， 样问题同埋成日拎住个大袋咯，佢 系啊， 系啊， 好惨！我已经总结咗经验噶啦，真系。 系啊，戴帽啦，同埋咧孭住大袋嗰一日咧，佢应该 唔系。但系我试过都话啦，我着晒西装喺嗰个太古广场嗰度嗰阵时，因为 QGO 喺嗰边啊嘛，我仲要过去同嘉宾做访问。 而家 QGO 都系嗰边。 神吉咁早7:30都查我，我话唔系，我赶住上去开台 了。你唔好以为 七点半 喎，唔系啊，新世啊， 都查 你啊， 有冇咁靓仔啊？唉、哎，真系 有古怪， 虚妄语啊！ 你有冇估计 过你诶，即系年终咧俾警察查身份证嘅，用咗你几多时间咧？ 哦，咁又唔算好多嘅。 哦，加加埋埋都应该有半个钟啦。 哦，我最夸张嗰次咧就喺旺角嘅，喺旺角西洋菜街街头嗰度咧，佢哋有一个小队过嚟查。咁嗰阵时咧就起码有四五个人喺度查嘅。 系。 好好笑嘅，因为咧佢四五六个一齐围住咧，好似 BBQ 咁样咧，攞住我个身份证喺度查咧。 咁你四五六个嗰啲其他人你识唔识噶？唔识嘅。 我点解会识咧？ 唔系啊，佢 四五六 个 警察啊， 哦、 一个小队啊。 我以为佢喺度， 佢哋咁啱一队人喺度行必啊，跟住然后查我身份证嘅时候，我咪话好似 BBQ 咁样咯，四五个围住我咁样咯。 哇，咁巴闭有几个警察嚟 啊？咪咁啱遇到佢一个小队咯。 系咪嗰啲咩特别日子啊？譬如咩十 记得啦， 或者七月 唔系噶， 冇噶，闲事噶咋？ 系啊，之前佢好间唔时，你话哎，我今日真系恭喜发财又 好耐好耐年前嘅啦，即系直情系远到咧， 冇听过， 好耐冇啦，好耐冇啦。嗰阵时我同阿桂花田一行孖必咧，我就当佢掩护咁 啊， 顶住先啦，喂，扮住阿妈先啦，安全好多啫。 佢远远咧，佢都唔知点解，佢远远咧，佢就见到警察咧，喂，警察，哦，佢挨埋我，唔系挨埋我度嘅，即系企埋少少，当佢识嘅咧， 即系不停话识噶，识噶，识噶，识噶。 即系我啲师奶阿妈咧，佢就会嚟。 呢啲吸引力法则嘅， 冇得讲嘅， 其中一样，即系你系越惊咧，你越引佢。 系啊， 但系近呢五年嚟咧，都唔见你有呢啲嘅事情发生，大个咗啦嘛。 系啦， 嗱，咁你如果嗰时预着而家有呢个新嘅应用程式，咁你咪悭好多时间咯。 系咩？真系好啲咩？ 真系啊！佢哋咁讲卖点嚟嘅个。咁你话说嗱，咁啊，即系警方咧，咁佢就下个星期三开始咧，咁佢就有一个新嘅应用程式，咁咧就会咧就叫做嗰个应用程式咧叫做行必二，几 好啊！ 叫做 Bit App， 系啦。Bit 即系唔系 Bitcoin， 系 Bit App， 系啦， 有 Bit 嘅， 系啊 Bit， 系 Give me a Bit， 系啦系啦，你 One Two。 其实而家你有冇发觉啲 App 嗰啲 App 嗰啲名咧，全部都系用一啲我哋啲俗语啊或者成语啊， 又或者啲谐音啊。 系啊系啊，即系你谂下，安心出行已经好似系新年祝福说话嚟噶嘛，而家呢个几好啊，话俾你行必二， 行必二系啦 ，OK 好， 几好啊咁。咁啊，究竟整个咁嘅应用程式做咩咧？ 点样做派嘅咧？ 咁即系科技都要与时并进。噶嘛系咪先？咁啊仲喺度拿住一张身份证，跟住诶 call 台 call 零 call 零啊，二三四五六身份证号码咁样， 其实 都快 啊， 咁啊跟住就通过佢哋嘅电台咧，就喺度查呢个人嘅资料啊。咁啊跟住喺度等啊，期间可能咧阿 Sir 就会同你倾下偈啊，点啊去边度啊，拎住啲咩嘢啊，做咩买衫过去探你阿妈啊，咁样即系可能咁样倾偈噶嘛咁。咁而家唔使啦，连啲倾偈对话时间佢都想悭翻。咁 咧， 佢就话咧，只要阿 Sir 咧攞咗个身份证，攞咗你嘅身份证去查嘅时候咧，佢嗰个手机咧，咁啊打开啦，启动啦嘅时候咧，咁咧跟住咧，佢就会咧将个镜头咧就影一影你嗰个即系对住你嘅身份证，系啦， 即系好似 scan 一下， 系啦， 啊好似咁样啫，咁咧跟住咧佢话咧，哇！时间好快，即系不诶诶诶六十秒，佢话一分钟嘅时间咧就可以睇晒咧你所有嘅资料啊嗱， 有啲人净话紧衰 十五秒 咋，系啊，有啲就话系啦， 如果仲要六十秒就唔得噶啦， 好耐啊， 好耐 吓， 做 几个 人噶 啦， 十五秒， 系啊， 系啊，佢话快得咁紧要啊，可以咧就话一睇一睇啫，咁就可以睇到咧你哋嘅资料究竟啊呢个人究竟系咪通缉犯， 系 啦，咁呢个好紧要嘅咁样，咁啊，哎呀，咁佢会啊影咗嗰张身份证啊。冇咗私隐哦 ，sorry， 佢系唔会嘅。呢个手机咧个功能咧系冇得影相啦，冇得截图啦，冇得 save 相啦，冇得咩嘅。咁啊，仲有警方强调就话呢个 app 咧系真系咧我哋都保障大家嘅私隐嘅，纯粹去睇你身份证里面啲资料，跟住咧就会显示呢个人究竟系咪被通缉。 系，因为佢话你喺呢一个 scan 嘅过程里边咧，佢已经可以马上读取咧，就系话你嘅姓名啦、性别啦、出生日期啦、证件号码啦，咁然后就第一时间睇晒。即系咧，如果我哋搞笑啲咁讲咧，如果以前你有老花嘅话咧，你 check 佢张身份证咧，嗱你等等，跟住你就要耷低个眼镜，女，你真系女嚟嘅，系啦，都仲要摸一轮嘅。咁但系以后咧，佢就基本上就一目了然啦， 就快靓正啦，系啦。 其实打个比喻咧，我觉得呢个更加容易理解啊。最近抄牛肉干咧，佢已经用咗新科技啦嘛，其实一模一样噶嘛。嗱嗰阵时你记得 服过，想问真 就仲提嗰啲伤心事。 雷射嗰只， 有 即系话你唔知发生咩事，跟住就收到张告票嗰只。 我唔系，我话而家佢抄牌咧，而家最新嘅方法，佢系唔使再 巡逻噶嘛？ 唔系，都 系啊！喺你个行车证嗰度有个 QR code， 佢 系 系啊，我知啊， 咪嗰只咯，咩、 啊、 叫又系荔枝咧？两样嘢嚟噶， 因为咧佢会有一嗱，佢第一佢有即 我知你讲嗰只系话佢摇佢，佢唔喺你个面前出现， 嗯， 佢都可以 scan 到你嘅车， 系啦系啦， 系啦，我唔系中嗰只、 哦， 我系中嗰只咧，就系话佢以前就要徒手喺度抄低咧、 嗯， 你喺广播度30号第五条灯柱，然后仲要记低你车牌 A B C 123，咁而家佢即刻嘟你个行车证，佢、 哦、 就自己会 print 一张牛肉干出嚟啊嘛， 哦、 你真系真系难听啲讲。唔使识字都可以抄到牌噶啦，咁啊成个过程快好多，同埋保证唔会错。其实有好处嘅，嗰阵时啲车主都话。哎呀，都罚噶啦！我宁愿你唔好抄错啦。 因为有阵时候可能佢啲啲笔画啊，或者个 调啊， 字写咗一个另外一个同音嘅字啊。 系啦，咁而家 咁即系而家， 你而家个佢 都住咁系嘛？即系成日写得佢落咗笔啦，落咗笔啦， 系啊， 惊咗啦。 系啦，唔系其实而家你发觉系异曲同工嘅。佢抄牌嘅时候想快啲同埋规范化啲咧，就直接scan 你嗰个行车证嘅 QR code。而家呢个都系噶，佢就唔使再慢慢去对咧。以前港产片咪好中意。你有冇听到嗰啲专有名词咧？Calling 咯，唔系啊 ，Calling 电台2345咯， 系啦，咁啊 ，Charlie Delta， 不过嗰时讲车牌啊或者咩咧，咁而家你就可能讲啦，陈大曼咁你都要讲咧，以后就唔使讲噶啦， 系啊， 就接嘟噶。嗱，不过有几个位咧就有人关注嘅，因为咧开头第一日咧大家讨论嘅时候咧就话，喂，佢嗰部手机咧因为跟咗警察噶嘛，咁开头啲人就话咧佢休班咧，其实佢都仲系可以用到嘅。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有啲人曾經擔心，會唔會話喂佢休班都用到？咁係咪即係佢好似之前啲人話休班警都會有警棍一樣咧？咁係咪佢係無限制咁用咧？咁但係而家咧新聞嗰度講咧，佢就唔係、哦，佢話如果休班嘅時候咧，佢話呢一個咧所謂嘅嗰、那個功能咧就會失去咗噶啦。佢話當警員休班嘅時候咧，行必二嘅查核功能咧就會關閉，即係話如果佢 off duty 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見到形跡可疑咧，你就唔可以用呢個嚟查，因為你已經冇咗個身份喺度啦嘛。佢係咁講嘅，咁同埋咧，你點樣可以知道？嗱，因為你都驚噶嘛。喂，你攞部 嗰個扮出嚟嗬？ 唔係你攞部手機嚟 scan， 你嗰部官方嘅就話冇截圖同埋影相功能啫。如果你自己攞你部手機，咁我點知咧？佢話嗱，有得分嘅。係 啊，佢哋有個咩嘅？ 有個符號 嘅， 有警徽就會貼喺個機殼背脊嗰個位置度咁樣嘅。 雷射 嘅 嗰個警徽 係。係啊，嗱，所以咧嗱呢度我哋提定啦，因為咧以往成日都會見到咧警察制服上面咧就會有啲勁抽啊，一啲唔同嘅貼紙貼咗上去咧，都會令人覺得哇，真係好美觀喎、啊。咁但係咁嗰個制服係應該淨係得警徽嘅啫嘛。咁我哋係咪應該都要提醒喂？咁以後係咪嗰部手機咧？ 你唔好後邊貼啲紙公仔。 唔好有啲 Hello Kitty 啊，咩 我諗唔會㗎啦。 係咯，應該唔可以咁做㗎啦。 咁即係大家市民要記住咯，因為你知㗎啦，嗰啲騙徒嘅手法好快㗎嘛。 係啊。 跟住佢冒認整個機殼啫嘛，幾難啫，係咪先？係啊，咁跟住我話喂，我查你嘅，咁跟住我話有呢個嘅就 cap 咗你嘅就。大件事吓， 所以 佢有个雷射警徽嘅， 系啦，所以佢而家咧都讲到明嘅，就因为你休班咧冇得用咧，其实系真系安心啲嘅，即系你譬如你休班你冇着制服，你又即系咁我冇咁，如果你都有得用咧，即系可能有骗徒用嚟做行骗 咧， 大件事 啦。所以咧而家咧佢话咧喺5月初咧，即系下个礼拜开始咧，咁咧走200个冲锋队或者交通警啊，就会用呢、這个用呢、這个，所以全部都制服嚟嘅。 系啦， 不过佢就话啦，如果效果理想嘅话，去到5月尾咧就会有1200人有呢个噶咯。 系呢个真系可能 多咗噶咯。 系啊，同埋系咪真系可以保证咧？佢系唔会即系 cap 到嗰啲图啊？即系其实好正常嘅，你担心咧？因为以前我哋见过有啲新闻咧，就话有啲警员咧就查身份证抄牌嘅时候，佢真系抄咗你牌啊嘛。 系啊。 喂，小姐，喂咁啊，系啊，话呢啲害群之马，当然系好个别嘅例子啦。 惩罚咗啦。 咁但系你都惊噶嘛？以后佢直情系即系佢直情攞部手机。光明正大就影你噶咯， 但 系 佢话呢个手机系冇呢个功能噶嘛， 系啦，所以真系要系即系万一无失，万无一失，真系要确保就冇损失。 系啦， 最紧要做到呢点。 仲有就系话咧，佢呢个手机咧，佢系用 Android 机嘅，佢唔知点解佢好好。 哦，即系苹果 佢都佢强调 系 呢个 Android 版系啊， 系 啊，冇啊， iPhone 冇啊。 你讲开呢啲 app 咧，即系顺便有一单咧，其实同呢个都好似嘅。而家咧，因为嗰个叫做疫苗气泡咧，佢多咗个新玩法啊嘛，就 系 话如果你打针嘅话咧，咁你点样可以令到食肆会 check 到你呢个证据咧？就系话佢哋催出咗佢哋自己一个叫查嗰个。 疫苗嘅 app 啊。 系，咁啊，本来我都听过， 佢就叫啲食肆要 download 嘅，系啦。但系最搞笑嘅地方就系咧， 机有， 琴日 已经 系啦，琴日已经有人试验咗咧，就话啦，其实我唔使下载咧官方嗰个版本嘅， 系。 我哋而家普通手机咧，你都有嗰个叫做 QR code 嗰个 scan 嘅功能噶 嘛， 你好多都有噶嘛。琴日已经有人试过啦， 用嗰个都得， 就咁 scan 你张针纸，因为嗰个针纸有 QR code 啊嘛，佢话一 scan 咧。睇曬 入嗰個系統啊， 唔係系統啊，仲要睇得多過咧官方要求嘅，因為本來官方咧， 但係我嘅資料就包埋你嘅資料， 唔係啊， 人資料。 佢本來咧，佢話官方個設定咧就係話你咁樣 scan 咧，就淨係睇到你打針定冇打針，其他乜都唔知嘅。但佢話咧，原來坊間咧，你求其攞個 QR code 嗰個儀器咧，一 scan 落呢一個針卡度咧，直情有你身份證啦、出生日期啦都睇到啊， 所有資料， 係啊， 打咗咩針啊，打咗邊個牌子都睇曬。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咧係你係會有啲顧慮嘅，因為 好多唔同嘅 越嚟越多呢啲資訊， 個人嘅資料都好容易咁一覽無遺嘅啫。 你諗下，你同幾年前相比咧，你可能而家你無論出入去邊啲地方咧，你個心理準備就係你嘅資料咧提供多咗好多。譬如你以前食飯，你留位都係留個名嘅電話嘅啫，但係而家你有機會咧，可能就要針卡啦，出生年月日啦，係啊，真係有機會咁啊。 不過嗱，警方又話強調咯，你身份證咪有張晶片嘅，佢喺晶片裏面啲資料佢睇唔到嘅，咁樣係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咧，passport 咧佢都可以咁 scan 過，原來。 佢話佢睇到你嘅叫做護照咯， 係啦，護照啦，身份證啦。佢話如果你回鄉卡咧嗰啲咧，佢就會睇你背後嗰個 QR code 咧，都你由頭都睇到嘅咁樣咯。另外咁點解要整呢個行必二啊？ 係快啲咯， 快啲咯，可以。 係啦，咁佢就話咧，真係慳好多時間。佢話咧，你知唔知呢個行必二咧？佢話咧估計下。估计免咗避免啲市民呆等诶查身份证嘅时间，佢话一年悭咗11.3万嘅时间咁样咯。佢话呢个数字咁即系点啊？佢话咧就话系啦，咁因为我哋警员咧其实都忙嘅，咁可以咧即系俾多啲时间佢哋处理999个求助热线嗰啲事情啊， 即系唔使招呼喺行紧必嘅时候唔使招呼嗰啲警员。 系啦，咁个 case 五分钟后查啲身份证，咁问你话如果累积嘅时间。佢咪可以做其他嘢咯。 哦，如果咁计嘅话咧，其实对于被查嗰个人咧，都少咗一分尴尬噶。 啊，系啊， 你知啦，被查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嗰个真系好考验所有市民嘅演技嘅，又要装作一副潇洒啦， 光明正大 啦，但系无奈你又真系俾人查紧啊嘛，隔篱嘅人又会望。 系，不时咧， 点解你要查佢咧？ 系啦，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可以悭到咁多时间咧？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有阵时佢因为佢查你嘅时候。根据小弟的经验，他不是只等个身份证 上去台嘛，他问你很多东西嘛，你来做什么？ 是啊， 袋里面有什么？ 是啊， 有些东西要交代 的。是啊，所以其实呢，你说是不是真的用了这个方法呢？他说他15秒就 scan 完嘛， 不 是不是真的代表你在那个查的过程一分钟之外走得呢？肯定不会，肯定不会。你想想叫得你过嚟，咩事啊？身份证，你又要拎，又要 scan， 然后仲要问下你啲嘢，系啦 ，scan 完之后就走，我谂呢个机会就唔会嘅。但系佢无论如何点都悭咗啲时间嘅， 悭咗 calling 嘅。 咦，佢又悭咗 calling， 仲使唔使做啊？ 都有啊，有佢唔系而家普及咗噶嘛，佢啱啱开始嘅啫嘛。 如果佢 scan 完之后，即系代替咗，即系可以请少几个文职嗰啲听电话。 哎呀，咁点算啊？ 咁咪有 转去第二度咯， 又会删咗啲咯，悭翻啲钱啦。 大概在三年前的今日，我出了名穿鞋，不喜欢着物，不喜欢冲凉，不喜欢洗头，最喜欢乱拍垃圾弃置废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世界的垃圾我居然开始嫌多。回到屋企摔个枕头，反省自己好不好，做个清洁错过。究竟我要怎么做才没那么污糟，决心悔改，但有谁听我吐不知轻轻一扫， lost and I yet am heard. It seems to me most strange that man should fear, seeing the death, a necessary end, will come. 接受自己被受差遣的使命，忘记过去，洗涤干净你的心灵，做个清洁精兵，每场仗靠你战胜，意志要坚定，无论天阴天晴，退到软弱拯救肮脏的灵魂，无论有咩境况，将一切恐惧平吞，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700万人，过去的错已被赦免，不会再受惩罚，要得你啊得你，要得啊得你，就一定得。 当日犯错， 就要应承我会打理。在屋企，便企你唔好贪方便乱咁嚟。见一条龙，突然令我好仰慕。干净又有型，就如腾云驾雾。最后我跟咗佢翻去清洁龙嘅总部。过是蓝色的身影，夕阳照射下映出泛黄风景，手执魔法扫把，配对忧郁的眼睛，高贵的灵魂显露出无比的真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前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等9人前年因为占领运动案被判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及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被判缓刑至监禁16个月不等，各人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判词，3名法官一致驳回9人的定罪上诉。戴耀廷同黄浩铭的刑期上诉申请亦被驳回。9名被告包括占中3子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其中朱耀明获判缓刑，陈建文判监16个月，已经服刑完毕。同样判监16个月的戴耀廷服刑4个月后获准保释。今年2月28日，再因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戴耀廷其后被撤销占中案的保释，需要继续服刑。同案其余6名被告分别是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黄浩铭和李永达。政府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提出几项修正案，包括定名资格审查委员会需要加入1至3名非官守成员，委员会人数上限增加至8人。另外亦定名资审会负责刊宪公布获有效提名和丧失资格的候选人公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因應38名立法會議員的聯署要求，決定修訂終止選舉程序的條文，列明在立法會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選舉程序舉行期間，如果有候選人喪失資格或去世，選舉程序都會繼續。一名在社交媒體創作政治漫畫的中學通識科及視藝科教師在社交網站表示，被教育局裁定專業失德投訴罪成立。那名教師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教育局指他創作的10多幅漫畫涉及警黑勾結、法治已死的字眼，認為他對政府和警方作出無理指控。他強調不是故意抹黑或者醜化任何人，只是呈現事實。那名教師又說有心理準備會被取消教師註冊，強調會繼續創作。 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不评论个别个案，局方话会严肃处理每宗涉及教师失德或违法嘅个案，并在查明属实之后作出适当惩处，若果情况严重会考虑依据教育条例取消有关教师的注册。当局寻日起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食肆的营业限制，食肆可以用 ABC 或 D 类模式运作。食环署在网页提到，食肆若果以多过一种模式运作，就要张贴指定规格的平面图，以便区分和辨别不同区域是以不同模式运作。平面图需要按比例绘制，显示各区域的位置、尺寸、餐台位置，并就可用作宴会活动的餐台加上注释。各区域要以当局网页所提出的颜色显示。負責人要在各區張貼告示，當中列出運作模式，不能供應食物作堂食的時段，每台人數上限等。另外，當局亦上載了長達兩頁的顧客資料記錄表，顧客需要填寫姓名、電話、到訪日期和時間，以剔好表達自己所屬年齡組別和所坐範圍屬 B、C 或 D 區，並要簽名作實。天氣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間炎熱，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和炎熱，星期日晚上至下星期初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5点，跌448点，成交金额5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8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0.85元，跌2.9；腾讯控股623.5元，跌8蚊；阿里巴巴224.6元，跌6.8。美团是299.8，跌9.4；中国平安85.1元，跌1.5；盈富基金29.0元，跌4.6；友邦保险100.2元，跌3.3；工商银行5.13元，跌1.2；比亚迪股份161.6元，跌7.2；汇控48.6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8，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08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4美元，卖出1,76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日宝翠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士美飞路。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火炭路去返第一城方向，近日落景街一段车多，龙尾在火炭村。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大环一段挤塞，咁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Two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Ten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Say so, Doja Cat. No Time to Die, Billie Eilish. The Other Side, Caesar and Justin Timberlake. 候选名单 In Your Eyes, The Weeknd.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 Look for the good,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找些自己喜欢的事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挺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Paula， 如果十分满分，你觉得阿一的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大胆程度应该有40分的，10分入面。因为呢，我觉得他鬼片又不怕，对了，我觉得没什么东西好怕啦。我是 Paula 欧子林，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可以呼吁点唱啦，11点40分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今日有点唱，无论你係属于姜涛生日庆祝区，定係其他祝福打气区，无任欢迎。 考生鼓励区。 乜都得，乜都得，喺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无任欢迎。 係啦，喂，咁而家呢都四月尾啦、 yes. 就嚟踏入五月啦，都系时候呢，明天啊，五月啦，都系时候咧，又系要讲下咧，进入咧嗰啲风季嘅季节啊。 风的季节，凉风轻轻吹雨送，抱了我衣襟。 系咁早唱啊？ 系咁咧，一早咧，我哋就除咗听啊曾志豪唱歌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睇下点啦吓。咁亦都可以咧，即系了解一下，喂，究竟嚟紧咧嗰啲嘅台风，如果真系打正嘅话咧，究竟啊，佢又改啲咩得意名啊，或者系贴切嘅名啊，定还是一啲咧，即系你诶望到都唔识读嘅嗰啲名咧？咁 系 咁啊，已经咧又有一阵咧啲新嘅名字咧出咗， 即系2021年度系咪啊？又系世界各地一齐参与嘅， 系啊，世界各地嘅。咁啊，天文台咧就话咧，呢个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今年咧，新增咗有几个名字嘅， 系 啊，包括咗咧有一啲咧，似系 有冇安心出行啊？ 呢、這个四个字就冇啦，可能安心可能会有啊。 几好啊！如果话哇台风安心已经出行啦， 咁、都好啊，安心呢个名 应该有个台风名就叫翻工啦。反正都是要翻工的嘛， 是是啦。喂，不过唔知你可以提名。喂，而家新增有6个名，包括咗有一个叫做银杏。 银杏， 银杏 ，OK 啊， 哇，都几难读嘅， 系咯， 银杏， 银杏， 即系佢呢个台风真系嚟到时候咧， 白果系咪银？ 系咯，即系银杏 咯，系啊系啊，咁、啊啊啊、不如我哋讲下香港版嘅、哎，我哋叫白果啊，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食白果， 即系等唔成，系啊，打唔成， 食白果，咁咪即系等于台风要翻工咯， 台风要 咩啊？ 系咯，台风食白果咪即系打工仔要翻工咯， 有工翻唔到咩？ 咪系咯， 系啊， 有工翻唔到， 翻得一日。 系咯，有工翻好啊！ 好 啦，跟住有一个名咧，叫做呢一、這个银杏咧，系中国提出嘅。 O、okay. K，、 好啦，第二个名咧新增嘅咧就叫做竹节草。 竹节草 系啦，竹节草 系咪菲律宾出嘅呢、這 个？诶、唔系，系越南 哦，越南嘅竹节草 系啊，竹节 即系嗰啲香料啊， 竹节虫嘅 friend 啊，系咯，系咪啊？ 佢都系源于呢一种嘅植物咯，就系竹节草啦。 竹节草啦， 竹节草咧打到嚟啦，哇！睇下唔知佢会唔会好似竹节咁容易断啊？ 跟住咧就有第三个名叫蓝湖，蓝色嘅蓝，系啦，蓝 湖啊。 蓝湖啊，蓝色个湖啊， 哦，蓝色个湖 系啊， 咁啊边度噶呢个系？ 呢个系老挝喎， 老挝 OK。 系啊，咁佢嘅意思咧，呢、這个老挝个湖泊咧，就系、是、蓝色的湖，咁啊蓝湖系呢、 okay, 這个，应该系一个本身都有一个地方。 我哋香港有银湖啊， 系啊， 天峰咧我哋有系咪？ 好嘢喎，想住咧， 系啦。 跟住咧就有一个叫华加沙。 咁长咩嚟？ 华 加沙 三个字 咁系边度噶？ 咁系加沙地带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啊，系菲律宾出噶呢、這个名。 系啊， 华加沙系快速移动咁嘅意思。 哦， 哇，快速移动， 唔知系咪啲音系咁嘅音啊？吓， 华加沙， 知日文咯你。 系咯，华加沙，华 加沙， 华加沙， 远离远离，哎呀，赶走佢。啊，佢点解呢个有解释嘅？ 佢有个意义。 咁银杏嗰个解释系咩？ 佢就係中國嘅一種嘅 常見樹木咯， 草啊植物咯， 係咯 咁講。好啦，有天琴啊， 天琴 名 哇，即係琴鳥嘅琴啊，定係彈琴嘅琴啊？ 呢個彈琴嘅琴 哦，天琴座，天琴座聖鬥士係， 係啊星座嚟嘅， 係咯係咯， 係日本嘅來自日本提出嘅。咁呢個天琴咧係一個星座嚟嘅。 我哋整翻個琵琶對一對佢先。 誒， 台風琵琶 啦嘛， 係啦。 好啦，跟住咧，咦，佢有多個。提出嘅呢个国家有多个名字，就是、老挝咧提出多一个名字叫洛安，边个洛咧三点水， 洛阳嘅洛咯， 系洛阳嘅洛，安咧马鞍山个安 ，OK， 系 咪 个 地方名啊？ 燕子嚟噶， 哦，燕子嚟噶， 系啊，洛安 洛安 ，OK， 系 好啦，咁呢度咧就有六个新增嘅呢啲台风嘅名字， 系 咁啊，希望佢都系去到三就算啦。 我咪希望佢，希望佢个名系停留喺个名度。 即系佢预计嚟紧都系得六个，咁所以就加六个。 系新增咋？ 新增啊，即系可能继续会有嗰啲山竹啊，可能系咪继续都用 噶？ 系啊，因为太劲啦，系啊， 哦就冇咗 嘅。太劲嗰啲咧就咪 取消啊，永不录用啊， 调转咪得咯，变竹生咯。竹生咪得咯， 爬咩爬梳？ 系咯，竹生爬梳咪 OK 咯，OK 噶系咪先？ 落个芡咁咪食得啦，几好嘅。啊， 选举事务处 mark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甜淡情怀嘅余建明为你拣嚟两首歌，第一首系陈秋霞嘅《Dark Side of Your Mind》。第二首是 Joe Junior 的 Here's a Heart。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r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着城寨，企在教后未算光棍。世态在变态，吉他都善态， 总之结合每段愤怒痛快，捏好那吊带。 那是七国变六国，上二八十派，难道信赖看边界？ 风尘三合啊，佢哋有侧田啊，有小肥，同埋有六号啊。 系啊，呢首歌。 系啊，电话号码 18723888。今日咧就点唱日子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上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面书嗰度咧留言都得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 拔萃南书院郑基恩校长如何令到青少年人懂得面对成与败？ 尤其是在拔萃，我们觉得很重要，你要学会怎样赢，但你也要学会怎样输，或者怎样面对挫折。信任的空间呢，其实是要放一放他们，等他们飞翔一下。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还有创造天团的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百无禁忌嘅时候， 系咪继续奥运会啊？ 奥运都完咗啦，仲讲咩？系啦， 古代嗰个啊， 系啊，古代奥运会讲完啦，系啊，豪仔翻嚟咧就讲啲新嘢吓。 好啊，有咩新嘢？ 听日咩日子啊？ 五一劳动节， 系啦，系啊，星期六，但系适逢星期六咧，咁有啲家嘅打工仔咧就蚀咗假嘅，系啦， 系啊。 咁啊，香港咧就得一日假期， 嗯， 咁大陆咧？即是中国大陆呢，你估系几多日假期啊？ 系咪小黄金周嚟噶？佢都系。 但系其实呢已经冇咗呢一个五一黄金周嗰个连续放好多日嘅情况噶啦。我嗰啲喺内地生活同埋工作嘅旧同学咧，佢已经讲话佢系打散俾你自己放喺其他日子要放噶啦。 哦，系咩？哦，但系 所以冇咗连续嗰、那个嗰件事噶啦。 O K， 咁但系起码有呢个假咧，其实佢哋都要放噶嘛，只不过系几点样 放 啫嘛，系啦，可以打散放，可以一次过放嘛。 嗯， 佢哋系啊，真系咧，由初初咧嘅三日咧，跟住四日咧，跟住而家咧去到五日噶嗰个黄金周，系五日嘅五一劳动节。咁啊，我想问埋啦，即系我睇开啦，哇！跟住望咗佢，我觉得不得不要分，即系一定要分享啊。 系 知唔知 佢哋而家咧系放啲咩节日假期，同埋有几日嘅？ 放啲咩？ 你讲边样啊？ 喺大陆啊？ 佢哋冇圣诞节噶嘛？ 系冇圣诞节嘅， 有国庆啦，有中秋啦，有劳动节，有清明啦，有春节咯。 有冇诶孔子诞？ 冇嘅。嗱，佢哋咧元旦吓，讲紧元旦系一月一号啊，佢哋放三日假嘅。 系 农历新年咧，佢哋放七日假嘅。 系 清明节咧，佢哋放三日假嘅。咁诶，五日咧，佢就放五日。 系 端午节又系放三日，中秋节又放三日， 系 十一国庆佢哋放七日。 系 你知唔知夹埋几日假期啊？ 几多日啊？ 三十一日公众假期， 正哦！ 睇唔睇齐好咧？ 睇齐， 真系 应该要 应该多过晒我哋 嘅。三十一日嘅原来都唔少噶，真系。 唔系，我觉得佢最劲嘅系佢嘅清明啦，同埋劳动节啊，同埋端午都多过我哋咯， 多两日 系啊， 中秋都多啲噶， 中秋咯，端午、清明咧三日啦，元旦都有三日，我哋放一日啫嘛。 咁佢哋就扣咗诶复活节啊， 情人节。 咩情人节我都边有放啫？啊，你自己放啫嘛。 自己放嘛。 我哋其实诶，圣诞节都系放两日啫嘛，放圣诞同啊廿五日六咯。 国圣节有 系啊系啊， 又唔系 啊 嗬？ 系啊，咁跟住我哋就系多诶嗰个叫做 复活 节四日 咯， 系 系啊，由以前英女王变佛诞 嗱，等等，佢都有其他嘅喎，我想问埋，你估有啲咩节噶嘛？有三八妇女节啊、儿童节啊、教师节、记者节啊，好多呢节噶嘛？ 都有假放噶嘛？ 你话 有假放噶吗？ 你估边啲节日有假放啊？ 可以啊。教师节， 教师节，对唔住，冇嘅， 冇嘅，哦，咁啊，仲有咩节话？ 头先我讲紧 儿童节， 儿童节冇加放， 冇啦，有咩 ？Sorry 啦，原来佢哋都几多加放噶， 系啊， 咁咧。三八妇女节咧，所有妇女啦吓，都有半日假嘅， 咁好， 系啊，有半日假放噶， 半日咁明 白，系啊，仲有嚟紧咧，除咗五一之外咧，就五四青年节， 哦， 青年节咧，佢就俾十四岁以上嘅青年咧，佢放半日假， 十四岁以上嘅放半日假， 咁啊儿童节，咁啊有得青年节，自然有儿童节啦，系咪？儿童节六月一号， 系 未满诶，佢系未满十四岁以下嘅小朋友，可以俾佢放一。一日噶， 只一日 啊，系啊，即系呢啲额外假期都有啊。 啊， 仲有一个叫建军节啦吓，咁所有军人啊，系啦，八月一号啦，建军节咧，咁佢咧就佢所有军人咧放半日假嘅。 O K， 所以除咗个三十一日嘅公众假期，仲有呢啲嘅节日假咧，叫做都有半天嘅，其实都几爽啊 全部都要唱，放我半天假， 真系公众假期啊！ 假期咯，仲要系唔系嗰啲节日假咧？就唔系嗰啲叫做咩妇女节嗰啲咧，就唔系叫节日假嘅，叫做一啲叫做可能嘅特别活动嗰啲叫假嘅。 总之佢就叫佢大陆就叫做公民放假嘅节日咯， 系咯咁样 嘅。系啊，喂，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如果你讲开吓五四嗰个青年节咧，去到几多岁都仲可以当系啊？ 十几岁为之青年啊？ 几多岁以上？几多岁以下？ 十四岁以上啊，十四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 廿四啩？ 唔得。廿四又太少， 太少啊！ 廿四又太少，四十又太多， 三十四 去到廿八啊！ 零定 系啊，去到廿八周岁， 十四至到廿八都有啲半日假放，几正喎！系咪嗰日唔使翻学咧？请问 系有半天假咁 样？喂，真有半日假期啊，几好啊？系咪先？咁但我哋冇噶嘛？ 系 啦， 你好想快啲有系咪？ 我而家系呢度冇一样嘢有， 迟早有 啦。妇女节啦，系啊，妇女节有半日噶。嗱，咁好啦，咁我哋即系古代咧，五一佢系黄金周啦，五日啦。咁五一古代有冇嘅？ 五一冇啦啩， 古代 有呢个名目噶嘛？ 古代劳动咯， 其实就 系 冇嘅。 五一呢个名， 系冇嘅， 就系我嚟表扬劳动阶层 啊！有嘅，有嘅，系啦，有嘅。咁咧，佢哋咧就唔系拣五月一号啦，因为即系后期先系嘅啫嘛。咁咧就拣咗农历咧二月初二，系啦。咁咧就系 二月初二龙抬头啊。 咁咧就系叫做更时节或者叫做劳农节，系啦。咁即系。系啦，点解会拣呢一日咧？咁你谂下，正月都过咗啦，即系正月系咩啊？新年啊嘛，咁新年搞完一大轮嘅新年嘅时候，咁喂系时候做嘢啦啩？唔系啊，出攰啊，咁踏入春天噶 啦 嘛，系啦，系时候啊，开始耕种，所以呢一日咧，连皇帝啊都会御驾亲耕。 耕田个耕啊，带埋啲文武百官咧就走去佢嗰田嗰度咧就耕地 嘅啫。Kick off 咁啊！ 系啊，真系啦，去做耕田，翻下土啊，一齐劳动咧，就真系咧做一个 kick off， 真系，真系做个耕种嘅 kick off， 即系启动礼嘅咁样咯。 啱啊！你知唔知头先我话二月初二龙抬头咧？因为即系传说中，佢话呢一日咧就 系 龙王爷咧就会抬起头咧，就会开始报啲雨啦。 即系话俾你听， 雨水就多咗，系啦，咁所以啱晒，都系即系耕种。咁我有水 啊！咁啊，皇帝都所以出嚟啦，就话：阿喂喂，启动啦！我啊，开始耕种啦，咁样。咁啊，嗱，五一有呢个叫耕田咧，五四嘅青年节咧，究竟又系啲咩嚟嘅咧？喺古代嚟讲吓， 古代系 OK， 系咪嗰啲成人礼啊？ 啊，系啦，成人礼啊，系成人礼嚟嘅。咁青年节，咁咧就成人礼咧就标志住咧佢哋已经大个啦，要肩负家庭啦、社会嘅责任啦。 儿童院啦。 系啦，嗰啲男仔就可以啦。 哦，真系啊！ 你讲真噶？ 喂，真系有大个仔啊嘛，冇话 封翻封利是俾你先。 系系啦，等你由咩由 系由诶呢个花仔 入边有男人啦， 花佬啦， 男仔变男人啦咁样。咁咧佢有啲仪式咧俾佢做嘅。咁男仔嗰个叫做冠礼啦，女仔咧嗰个叫鸡礼。咁究竟冠礼同鸡礼系点嘅咧？几多岁开始做嘅咧？咁真系要留待下个礼拜先同大家分享啦。 我们听新闻报道先。 之后说现场过于挤迫触发惨剧，社交平台片段见到大批着住传统犹太教服装的民众在狭窄的铁枝中间离开，警员和救援人员在场协助，而死者遗体就用石子包裹放在走廊两边。救援人员说很多伤者伤势严重，民众被压在地下窒息，军方出动协助。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是重大灾难，为死伤者祈祷。一批运载首批紧急抗疫物资的美军军机抵达印度，机上载有超过400樽氧气和其他医疗物资，以及近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剂。印度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恶化，昨日再多近38万人染疫，全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800万，超过200万人死亡。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预测下昼和今晚天晴，下昼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6点，跌456点，成交金额6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8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0.9，跌2.85；腾讯控股623.5，跌8蚊；阿里巴巴224.8，跌6.6；美团299.8，跌9.4；中国平安85蚊，跌1.25；工商银行5.09，跌咗1.6；盈富基金29蚊，跌4.6。汇控48.55，升2.5；友邦保险100.5，跌3蚊；比亚迪股份161.2，跌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29，瑞士法郎8.541，欧元6.041，加元6.327，新西兰元5.631，欧元系9.41。每百日元兑港元7.1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95点，跌158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6.29 美元，卖出17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将军澳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慢车；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落景街车多，龙尾在火炭村。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噶，请你哋食啦。 你就好啦，个天几时跌个老公俾我啊？ 咦，好酸咁、啊。 咁使唔使俾啲碱水你饮，中和下咁咧？ 你哋夹埋嚟虾我嘅， 系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讲酸碱度同埋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啊可以变得冇咁酸噶。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声画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号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读点唱留言之前咧，又要先多谢我哋啲听众咧，因为有几个朋友啊 ，Ricky 啊，阿 Louisa 啊，咪 Louis 啊，同埋有个 Jerry 咧，咁啊，佢哋都纷纷咧就喺网上面同我哋讲，喂，头先咧你哋讲咧大陆咧，佢哋有好多公众嗰啲假期或者叫法定假期咧，其实佢话冇咁多噶。佢因為咧，佢哋嗰啲假期咧放假嘅時候咧，其實係要咧攞假去調噶。譬如話咧，如果你連續想放幾日咧，佢話你要喺其他嘅星期六、星期日咧，你要翻翻工噶。咁、所以咧，實際上佢哋咧嗰個法定假期咧，有啲就話得11日，有啲咧就話啦，係啦。得十一日嘅啫，佢话咧，如果你要讲到又有七日，又有五日，又有三日、三日嗰啲咧，佢话你其实要补翻嘅，你实际上系放唔到咁多嘅，系、啊。 我跟嗰个， 所以我哋字面咧冇错嘅，即系我谂个意思，即系话咧，佢字面上咧，内地嘅民众咧可以享有嘅假期咧个数目系真系咁多嘅。 但实际点样应用执行呢就真系唔好意思啦。 系啊， 实请头先咧嗰个环节咧。就是探讨的就不是他放几日假期而是想了解喂古时的时候一些的 假期假日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假日或者有没有这样的节日的呢、就是说譬如劳动啊头先有讲嘛。 啱啱头先我讲的但是大陆那些假期呢是而家的。咁跟住我先再套返去话以前有冇五日啊有五四系点样啊咁啫。咁原来好多听众都系话哎呀好似头先阿鹏仔话斋呢佢唔可以气魄放假、 啊、要 补 假。 鹏仔都有讲过嘅。 有咪但多谢听众、啊、因为香港毕竟我哋冇放里面啲假㗎嘛。啊、我哋如果睇字面呢我哋香港有字面几多日就放几多日㗎嘛。 係。 係啊咁我哋而家先知里面嘅打工仔呢原来都唔系话呢表面上享有的实际上都拥有的。 他说你以为连续放五日假其实放一日其实不知道怎样七除八扣。 对呀因为如果根据他的讲法他要你补返嘛他说你要自己补返六日的嘛那所以可能不是真的没有咯。对呀我们今天欢迎呢可能有很多在内地打工啊开厂的朋友呢你可以再跟我们补充得详细一点譬如说喂究竟他们里面的一个打工仔呢譬如说来着这个五日呢他们究竟可以怎样放假的。 对呀 实际上他们可以享有多少假期呢 今天就是星期六了但是他们有些是放星期要回星期六日 可能就没了。 但是他们不是已经行了五日制的工作了吗、 哎、呀所以算了我们真的不熟内地的情况。 是啊不过就看看他们的官网我们这样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么正的原来不过原来放不到的。 字面 不好意思。 字面上是啊是啊。OK, 喂那么我们多谢大家所以我们这个互动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点唱环节那么再呼吁个 number 先。 电话号码 1872388, 那么 fax 号码 2339653, 还有我们风骚发源的网页都可以留言的哈。 是啊。 喂我想提一下啲听众呢因为我又见到那个紫外线指数啦哇去到。 九啊。 去到九啊。 哇是啊要晒太阳油真的。 那个强度呢是属于甚高那即是说尤其是啲户外工作的朋友呢、 啊、 就更加要注意家阵已经30度的室外气温 了。是啊相对湿度 60%, 适当时候要唞唞因为现在12:15啦，咁啊，即系烈日当空嘅时候咧，要饮啖水，歇歇啦吓。 咁啊，不如唞唞啦。既然你而家都30度啦，我同你热上加热啦。 点啊？ 有英版46啊！即系除咗 AKB 之外啊，日本亦都有好多呢啲女子作为英版46啊！呢只歌叫做 Band 1872388啦，打嚟啦喂！ 見てたそれじゃ起きられるわけがない全てのことに遅刻して今日もサボってしまったカップ麺お湯を注いでそれなら0時でよかったなんてあくびしてたら麺が伸びた Hey! Hey! 何になりたい何をやりたいいつからだろう夢を見てないずっとゲームしてるうちにいつしか大人になってた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なんでそんな忙しいの ちょっと待ってよ 時間はあんなにあったじゃないか 人生の電源切られるように僕だけ大丈夫ってこと バンされても禁止されても誰だって言われてももう今さら違う自分になれるわけないじゃない バンされても禁止されてもやめろって言われてもわかりました改めますって反省なんかしない神様なりいっぱいあった時間の角は何もしなくても消える僕がこの日になったら何でもできるかと見てたここで何をやってるんだ遊んでるのは僕一人誰か教えてよ終わらないっていけないことなのいきなりそう一方的に未来を失くにされたバンされたらどうすればいい知らなかっただけなんだもう一回くらいやり直すため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てくれよなのか、任せての芝居のための猶予って信じ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呀，又要读多次啦！原来唔系读 band 啊，系咪啊？ 系啊，一支 band 个 band。 系啊，读 band。 佢嘅意思咧都系英文 band 啊，即系俾人 band 咗啲桥啊，嗰个 band。不过咧，去日本方面咧读呢一个 音 就系啊英版四六啊嘛。 系啊，英版四六啊。 诶，读系 band。 band，OK，死啦！因为上次小白教过咧，系好似读 AKB 咧，好似一定要读 48 噶。 系咪啊？ 咁所以使唔使读英版 46 噶？ 啊！呢、這个我就冇讨论， 即系呢啲真系班门弄斧啊！真系吓，系、好啦，认识嘅朋友啊，同我哋多多指正啦，我哋互相交流，有继续学习啦。点啊？我买87388啦，我哋可以而家开始点唱啦吓。 好啊！呢度阿 mon 咧就话你哋好啊，我咧今日要点唱俾佢嘅侄仔， 系 俾佢嘅沙士侄仔 Marcus 听。 OK， 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03年出世，今年正正考 DSE， 佢话作为姑姐嘅佢咧，梗系要为佢打打气，加加油。考好个试之后去庆祝佢生日。 嗯，多谢姑姐， 系啦，真系要多谢姑姐。佢考试顺利，祝佢考试顺利啦，同埋预祝佢5月8日咧生日快乐嘅 Marcus， 加油啊！ 唉，好快又庆祝生日添啊！好啦，我呢边咧就有一位听众咧。佢话三位主持，请帮我读出留言啦。莹莹、妈女、郑子晴、郑子慧，加油！考试必胜，我系嫲嫲咁样、啊。 必胜必胜， 嫲嫲喺大厅系咪？ 系啦，考 DSE 加油！ 喂，我呢度都有个系一啲加油嘅点唱咧，佢个名字本身都好有鼓励意义噶。 系咩啊？ 佢个名字叫做黄勇勇啊， 勇 敢个勇啊，系啦，有咩比一个勇敢更劲就两、 是、 个，系啦，佢话黄勇勇。阿田、豪仔、彭仔，你哋好。 系你好。 但其实我个名字叫力素，点啊？佢想叫咩名噶？佢点解咁嘅？系唔紧要啦。佢就话咧，30日咧系我生日，我希望系啊，我希望咧每个香港人咧面对而家嘅逆境咧都可以努力咁面对。我亦都想咧就祝福咧喺凌峰中学嘅一位师弟啊，佢名字叫石明啊，希望咧佢嘅化疗可以成功啦，就击退病魔嘅。最后咧，我想用一位老师嘅金句咧勉励所有人啊，我试过成功，我试过失败。但系未试过放弃， 系 再祝埋姜 B 生日快乐、而佢想听嘅歌曲就系、永不放弃，流住眼泪，鼓起勇气，我不放弃，系边个嚟嘅咧？ 系 夏韶星， 系啊， 冇错。 你个突然间系边个嚟？想 我认唔认先？呢、這个 tag 系咪先？多谢，系啊，我哋所有人都接收晒，我哋都希望阿石明咧就佢即系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啊！ 健康， 好呢度咧就有阿 Fred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差唔多。咧近呢两年咧，每朝咧都会听咧《烽烟》啊，《千禧年代》嘅。 系， 佢系节目主持人啦，叶冠霖啦，要正式离开节目啦。好啊，多谢佢嘅专业，虽然唔舍得，但愿佢嘅前面嘅路咧更加发光发亮。 不舍得你， 哎哟， 不舍得你， 我都系啊， 你再发热发亮。 哎呀，喺网张嚟瞓啦，哎，佢 系冇错， 系啦，咁其实佢 有第二啲岗位嘅，就忙碌嘅，系啊， 佢继续都系香港电台。 系啊， 不过就即系台前幕后唔同嘅工作咯，系啊，冇错啦。好啦，呢度有个阿 Grace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三宝、田妈、豪仔、彭爷，Happy Friday 啊！特别想点唱俾阿 Sam 听嘅。 哦， 每天爱你多些，知道你平日工作辛苦，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而每过一天，每一天， 谢罪者 呀。 好，我呢边咧就有一个点唱就咁讲嘅，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之前咧点唱啊，但系未成功被读出，咁希望今次咧可以读出呢个点唱啦，咁你成功啦。佢话咧我要补足啊4月4日生日嘅 Cindy， 身体健康，祝啊 Cindy 早日出院。未来无论遇到乜嘢困难，我同 Florence 啊都会支持你嘅。咁另外咧，佢话阿 Florence 咧就系4月30日生日嘅，即系今日生日啦。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每天咧都开开心心。可以嘅话，请我哋帮佢播放郑秀文嘅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 为 Florence 咧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呢个系 Bianca。 Bianca、okay, okay。 好啦，PS 咧就话啦，多谢姜同个 fans 打造个姜桃湾同埋各项嘢啊，祝阿姜妈妈咧身体健康，同埋姜 B 生日快乐。 系啊，啊咁啊，如果借个位啦，我有个即系嗰啲好朋友咧，咁啊之前入咗医院啊，咁啊佢又醒翻啊，咁啊佢真系阴功啊，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嘅啫，系啊，但系佢百病缠身，咁但系咧我哋鼓励佢嘅时候都话得噶啦，而家一次过一铺清晒啲病毒， 诶 咩、病都啦，咁啊走晒噶啦， 百病除身。 系啦、啊，希望我头先都特登 send 咗几张。护士验照咧，等佢精神啲、 哦， 即系刺激下佢， 系 啊，系啦 ，friend 系咁噶啦，咁我哋梗系希望即系所有朋友咧，即系呢一段期间、哦，如果你有啲咩病咧，大步揽过，冇事嘅。 都有个黄太啊，佢话咧多谢晒啊伊丽莎白医院 G5 嘅病房所有嘅前线医护人员听啊，佢话咧里面嘅姑娘啦，同埋嗰啲姐姐啊、婶婶，即系总之唔同岗位 嘅所有岗位嘅朋友， 系啊，同所有嘅医护人员咧都多谢晒，辛苦晒佢哋照顾。佢话仲有啊！而家咧，佢哋咧医院咧请咗好多靓仔护士， 靓仔护士啊， 系 好 窝心，好 佢话我冇应征， 好窝心。 咁所以未数到你啦， 所以我话好彩我冇应征啊。靓 仔年轻嘅护士咧，佢话咧，哇，好细心，好窝心，好似啲恶霸咁啊！多谢晒你哋啊！ 咦，阿展，你唔系有啲唔舒服咧？你系咪要去 要去 QE？ 你使唔使？ 喂，你都要去 G 五先得噶。你去咗医生， 讲笑就讲笑啫。我哋唔准咁样咧，为咗见人一面就滥用服务噶。 系啊系啊，咁佢话多谢晒所有前线医护人员，辛苦晒佢哋。 系。 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他，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心里绕过无自豪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 桂蘭的 It's okay to be sad 啊， 哇，佢一啲都唔 sad 啊， 系啊，好犀利啊， 点解啊？ 因为咧收到 系咪啊？ 因为啱啱收到一个信息，咁就话系一张相片咧，就喺啊纽约嘅时代广场嗰个广告牌啊， 点啊点啊， 喺大楼上嘅广告牌咧出现咗咧卫兰嘅样貌啊，出咗去肖像啊，原因咧就系外国有一个嘅串流平台咧，就喺每个城市度拣一个嘅女歌手做代表咧，嚟到去宣扬有关于咧女性即系嗰啲自由啊，即系平等啊嗰啲嘅，咁啊拣咗香港方面咧就系卫兰做代表， 哦，恭喜恭喜恭喜！ Very good， 都幾威 㗎，係啊！咁頭先嗰只歌嘅歌名都非常之有嗰種叫做佢唔係一定全部正能量咯，因為佢話俾你聽 ，it's okay to be sad 嘅，係，啊，你唔開心其實係 OK 嘅，係啊！咁我哋最緊要面對自己嘅心情啊， 好啦，我哋繼續點唱下呢度阿 Jane 佢話想點唱俾佢個女啊 Bonnie 聽啊，今年佢考 DSE 啊，希望咧佢正能量面對餘下嘅科目。之前考完嗰啲咧，係啱唔啱都好啦，放低佢，唔好再諗，淨係諗而家新嗰啲科目嚟緊。 冇错冇错，咁因为都已经嚟咗啦嘛，咁冇办法嘅。 嗱， 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听你个电话啦，咁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8 1872388。 我哋网上风骚发言人网上面留言都 OK 嘅，咁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3都顶啊，大家。 It's okay to be fax 啊，系啊，一样可以打嚟嘅。好，而家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出现首宗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一名39岁菲佣同埋佢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受感染，整座大约400个单位的居民需要撤离，接受21日检疫。当局将菲佣逗留过的5个地方，包括东涌富东广场、文东路公园、影湾方 Fusion、东汇城同青衣圣多麦中途堂，列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去过这些地方的人听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其中在富东村富东广场的流动采样站，朝早有过100名居民排队等候检测。港大前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廷等9人前年因为占领运动案被判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被判缓刑至监禁16个月不等，各人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判词。3名法官一致驳回9人的定罪上诉，戴耀廷和王浩铭的刑期上诉申请亦被驳回。9名被告包括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其中朱耀明获判缓刑，陈建文判监16个月已经服刑完毕，同样判监16个月的戴耀廷服刑4个月后获准保释，今年2月28日再因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戴耀廷其后被撤销占中案的保释，需要继续服刑。同案其余6名被告分别是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王浩铭和李永达。政府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提出几项修正案，包括定名资格审查委员会需要加入1至3名非官守成员，委员会人数上限增加到8人，另外亦定名资审会负责刊宪公布获有效提名和丧失资格的候选人公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因應38名立法會議員的聯署要求，決定修訂終止選舉程序的條文，列明在立法會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選舉程序舉行期間，如果有候選人喪失資格或去世，選舉程序都會繼續。美国白宫和南韩青瓦台宣布，南韩总统文在寅将在下个月21日在白宫和总统拜登会谈，预期将讨论北韩和疫苗供应问题。 青瓦台话喺新型肺炎疫情下，仍能尽早进行面对面峰会，显示韩美同盟嘅重要性。又指双方将再次确认同盟稳固，扩大开展全面且互惠嘅合作关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民助人访美凸显两国同盟固若金汤，以及两国政府、民间、经济广泛而且深入的连结。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下昼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日稍后至星期一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6点，跌447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8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70.95元，跌2.8；腾讯控股624元，跌7.5；阿里巴巴225元，跌6.4；美团300元，跌9.2；中国平安84.95元，跌3；工商银行5.09元，跌1.6；盈富基金29元，跌4.6；友邦保险100.4，跌3.1；汇控48.55元，升2.5；比亚迪股份160.8，跌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4，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7，人民幣6.469，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8点，跌195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42美元，卖出1,76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Vault 32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Rain on Me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Perfect Way to Die Alicia Keys。 Another Dream Lost Cardigan, Taylor Swift. Dynamite, BTS. Lập tức 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杨导演改编三国历史游戏成为电影，他是怎样选角？ 古仔去做吕布，非常之有型。哇！散发出嚟嘅眼神咧，又斜斜地啦，而且真系好耐都冇做咁样嘅反派啦，因为吕布系反反地噶嘛。林雪嗰个角色咧，系董卓唔系一个普通嘅肥佬，好有层次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即系你话要做三国热潮嘅话，都试下揾下我哋啊嘛！我哋呢边可以令到三国嘅历史更加有层次。譬如呢度 做咩啊？ 貂蝉， 我系啊， 我啱做咩？ 不停咁样貂蝉，貂蝉 系 咪啊？ 打波 咁样， 桂花田做貂蝉。 好啊，你咧？ 系咯，我想做， 系啊， 我做赤兔马 啊。好啊，咁啊，鹏仔咧？ 系咯， 我唔识个三角噶。 系啊，你可以， 我识啫。 你做试下做张飞啊， 派俾边个？ OK， 好啦，哎，就 系、是、几好啊， 系啊，计 哦，解释咗点解人哋唔揾啦， 计我哋咪计我哋可以做呢、這个 我哋可以做 《西游记》之外， 桃园三结义里边嗰棵桃树啊， 或者我系做咗三国嗰三个国家， 系啊， 好啦，讲少啦，8723888啦，听你电话噶啦吓，读多两个点唱，我哋跟住听你电话，嚟嚟嚟， 阿 Michell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佢话咧佢同仔仔咧都好中意听我哋做节目噶，系 有品味啊， 忠实嘅 fans， 多谢晒。啊，我个仔啊 Chris 咧系今届嘅 DSE 考生嚟噶，今日想特别点唱俾佢听啦，为佢加加油打打气啦，希望咧就唔好太紧张，要努力加油，相信自己。妈咪对你信心十足，支持你 啊， 非常好啊，这个妈咪吓、好啦，另外呢就有听众话啦，甜甜豪豪鹏仔五月六号是我老婆啊，我同老婆秀妹，佢老婆叫 秀妹， 系啊，我同老婆秀妹结婚37周年啦，哇，37周年啦， 但系仲叫佢做秀妹，真系攞攞个正啊， 佢话咧呢几年咧都会啊。要我哋帮佢点唱㗎啦，咁讲。佢话呢我老婆好鍾意啊刘德华㗎。係。可以点首啊刘德华唱嘅谢谢你的爱呢，咁好啦。咁、呢佢想点呢隻歌嚟到多谢阿秀妹呢，佢陪伴佢啊度过呢37年啦。咁希望呢可以俾佢呢再继续陪伴阿秀妹呢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呢一个系小强。 我觉得最厉害是为什么他还可以 keep 到呢，是一个妹妹呢，真的。 是啊，37周年啊，你想想。 在他眼中啊长不大啊，没老到咯，老婆是。 去咯。 OK。 你好啊，谢谢你的爱啊。 好。 记住啊。 好啦， 呢度呢 继续。 OK 啊，呢度。妈妈呢就说你们好啊，我今天真的要呢带一个喜悦给大家，同大家开心 share。我明天做妈妈啦。 哦，恭喜恭喜。 真的看了妈妈呢他们家的故事啦，由他仔拍拖啦，跟住结婚啦，跟住到而 家做嫲嫲啦， 系啊，新抱仔青青咧，佢话26号咧顺利生咗一个 B B 仔啊，佢真系好多谢新抱仔，辛苦你啊，佢话因为疫情期间怀孕咧，真系要双倍咁样小心嘅， 系 啊，而家咧大家咧都好开心，又放心晒啦，因为顺顺利利生咗个乖孙啊嘛，咁啊祝个乖孙快高长大，精灵活泼，亲手爸爸妈妈咧，阿乐乐同埋青青咧，一家人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恭喜恭喜啊，特别衷心多谢阿亲家奶奶啦，每样事情咧都处理得非常之妥当啊，可唔可以点唱首 My Only One 俾佢啊？ My Only One 系点唱噶？ 系咪郑中基嗰只啊？ 哦 ，OK， Only You 啫喎，嗰只 系系啊。好啦，呢 Macy Wong 咧就话啦，我今日想点唱俾阿妹啊，佢下个月生日快乐，同埋我好朋友阿 Queenie。希望咧佢个酒吧咧可以重开啦，不过真系等咗好耐啦。希望佢大吉大利啦。想点唱咧，属于我哋嘅年代啊，火热动感啦啦啦，俾你哋同埋素未谋面嘅 DSE 同学啊，各位要努力加油啊！好，我哋听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Hello，Hello， 邓太， 系 你啦，邓太，请讲， 系 想点唱俾边个听？ 旧年都打唔到你啊！ 系啊， 孙女咧，8月就出世啊，旧年。 哇！ 而家即系一岁咯， 一周岁。 未 八月啊嘛，系啊，而家都4月几啫，系啦， 系啊， 系啊， 大个长大啦， 好啊， 同埋 阿 Bobo 咧就今日考聆听啦， 系 DSE， 系 系啦，佢玩星期天嘅。 哦，佢玩玩星期天， 系啊，桂花田识佢噶啦， 系咪啊？波波 啊，你好啊， 阿童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去考 DSE 啦， 系啊，你个仔旧年考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阿乐乐大佢 一年 啫嘛， 系啊， 真系，有冇拍拖啊？两个， 听晒你话，佢唔拍拖住， 系啊， 波波系男仔嚟嘅， 系啊， 女仔嚟 嘅，波波女仔嚟嘅，系咯。 咁我个新抱咧，阿 Bobo 个妈咪 系 阿 Cat， 阿 Cat 点啊？ 今日生日 哦， 好紧要啊， 系 正月生日，生日快乐，阿 Cat 系啊，生日快乐， 嗯， 系啦。咁我个大孙仔咧就点埋啦，我打唔到噶啦， 系啊， 五月廿六，唔系六月廿六号生日啦， 六月廿六系啊系， 系啊，预祝佢生日先啦。 好啊，冇问题。 大孙仔叫咩名啊？ 吓， 大孙仔 宇轩。 哦，宇轩，生日快乐，预祝你吓， 好啊， 系咯，好，唔该， 你好有心啊，多谢你。 不过我鼓励阿邓太，你六月真系都可以 再打多次嚟都得嘅， 系啊，我希望打抽到我啦。 唔系你打嚟咧，你有冇八月生日嘅亲戚啊？再预祝八月嘅， 有啊， 八月咪就系个孙子一岁咯， 系咯，系 孙女啊， 孙女 一岁咯。 总之你全部都系提早两个月打定嚟就啱噶啦，好冇？ 恭喜晒， 好嘛？ 诶，代问候下 Bobo 啊吓，好啦，拜拜， 多谢邓。 拜拜 拜 拜拜拜。桂花田你玩玩星期天到专门教人哋唔好拍拖㗎。 真係臭大唔係。 剛才佢都话嗰个佢听晒你话唔拍拖住喎。 咁梗係读书为重啦，係咪 你同佢讲句咩呀？ 係 喎。记错你嘅。 人哋如果错过咗几段美好姻缘咁点算， 真係臭大咗好多細路咁。 係喎。 点会啫，一段嘅嘢係你 可以做玩玩星期天之 舞 呀。 係呀。 系啊系啊，冇 臭大咗好多个， 真系臭大咗好多个。 系啊， 多谢晒。 O K， 再听多听众电话，你系边个啊？ 系风骚快活人， 黄小姐系你啦。 系啊，我系玛丽啊。 哦， 玛 丽， 我好中意你啊。 系啊，点啊？ 其实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我生日，我有个战友咧就打电话嚟，喂，佢留咗 message， 阿片你帮我读出噶。 系啊， 系啊， 生日快乐。 翻去追我日日都有听嘅，点知我嗰日真系有啲事出咗家冇听到， 系 网上重温， 系啊， 唔紧要，我网上重温咗， 即时听开心好多。 佢而家听紧嘅嗰个同事叫阿 Grace， 佢系我以前同事嚟嘅，咁佢其实咧就早过我，佢都系四月生日嘅，我特登打翻电话嚟补足翻佢，因为我冇谂到佢会做啲咁嘅嘢， 丢脸啦！佢话做啲咁嘅嘢，抛头露面真系。 咁我一话系啦，我就祝翻佢生日快乐啦。咁今日咧，其实仲有系我加拿大个儿生女生日，咁佢哋 lock down 好惨啦，咁就希望佢都开心心啦。咁同埋我仲有一个香港儿生女咧，就啱啱都系呢个礼拜生日嘅，系叫以琪。加拿大嗰个咧就叫做阿 Ann， 咁我就祝翻晒所有四月生日嘅人咧，就生日快乐， 好啊，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好啊， 多谢啊， 真系好啊。 玛丽，你把声好听，你做咩工作噶？ 系咯。 我暂时而家搵紧工啦，我嗰日就去咗见工咯，我生日今日生日， 有冇好消息啊？ 系咯， 有冇好消息啊？ 未有啊，希望 咁快有噶 啦。 你友善嘅态度，亲切嘅笑容， 系啊，甜美嘅声音， 甜美嘅声音， 做 part time 顶下， 系啊，可以噶，可以噶，系啊，你可以扮我哋几个声添啊，咁好人把声， 行开一阵得噶啦， 系啊，跟住我又再行开一阵，跟住阿铁又坐翻嚟我个位度， 系咪先？ 厕所位啊，系嘛？ 系啊， 厕所 好重要。噶 冇厕所位我哋， 系啊， 系 啊， 我肚屙位嘅咋， 系啊，我哋希望你快啲揾到份工，好唔好啊？ 系咯， 多谢你，多谢胜利贵言， 系啊系啊。 你兼咩工啊 ，Mary？ 我系做人力资源，我之前打过上嚟同你讲加拿大生活噶。 哦，系啊，你啊 ，OK， 原来就系你玛丽， 就系我啦。 好， 我哋希望你快啲个名就变成顺利， 系 啦。好冇 ？OK， 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真系好听佢把声， 系啊， 系啊， 好醒神啊， 系啊，谂计， 好啊，抄翻佢电话先， 好啊， 不过其实我唔可以咁样留佢电话， 系唔可以嘅，你有冇嗰个手机嘟佢个 咩啊？ 即刻攞个资料啫。好，我哋呢度咧仲有个点唱，因为今日都有啲 facts 吓，呢度咧就系有一个就系阿玲玲啊，佢话咧我朋友阿婷珠咧系超好朋友嚟噶，之前咧翻咗内地咧问佢老公生活咧， 冇得见面好挂住佢。虽然可以视频啦，但系咧点都唔及亲身见面好嘅。咁啊，今年嘅5月3日咧唔可以亲自同佢庆祝生日啊，所以喺风 show 嗰度咧就点唱俾佢听。仲有啊，佢咧好想有 B B 噶，希望下次佢翻嚟嘅时候咧系三个人同行啦，咁啊幸福快乐啦吓。 OK， 好啦 ，Joyce 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可唔可以帮我读个点唱啊？佢话想点咩林奕康嘅一双手，歌词里面就系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 一双手噔噔噔噔噔噔捱下去。 系啦，咁啊为诶为佢今年咧考 DSE 嘅女女加油啊！今年咧考 DSE 嘅考生咧，佢哋咧系2003年啦，沙士出世啦，升小一嘅时候咧又猪流感，咁啊升小一之前咧，佢话提前放暑假啦，又未能够参加幼稚园嘅小一适应班啦，转眼间已经完成中学阶段啦。咁啊，不过咧今年咧亦都系 COVID-19 疫情之下考 DSE， 佢话历佢哋经历嘅人即系唔系人人有嘅，希望咧就喺呢个历练之下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开心咁成长， 愈强越强。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我呢度有一位咧，就系风叔三宝啊，甜甜妈妈、豪爸爸、彭爷，你哋好，我要补足我哥哥，叫做 Leo Masahiko。 哇，嘿，呢个名好名喎， 好特别个名 ，Leo OK 啦， 即系 Leo 啦。4月29日系佢生日啦，即系昨天啦， 生日快乐。 系啦，祝翻佢咧就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因为咧佢8月咧就会去二哥Alvin 嗰度咧嗰间嘅兽医诊所度做嘢啦。哇，二哥系开兽医诊所，好劲啊！希望佢咧要好好努力工作，快啲揾到女朋友，唔好要妈妈担心。希望咧可以抽出呢一封嘅点唱读出，已经读出啦，多谢你。 杨志玲的点唱，今日430是我和我老公24周年的注册纪念日，他特别是讲注册 啊，可能摆酒地， 他有原因的，他说24年前、即是呢1997年，是吗？ 24年前 是不是啊？ 咁人哋话 回归20年系啊，唔系我成日都数口唔正系啊，啱啊， 即系人哋做咩？ 唔系我哋自己数口唔正啊嘛。24年前即系1997年，佢话我特登拣430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当年张结婚证书咧仲有皇冠嘅盖印，第二谂住97之后咧5月1日嘅劳动节咧一定可以放假嘅，咁可以尽情庆祝。 哇，真系喎， 佢听得好好 啊， 即系佢将97前嘅一啲嘅特色同埋回归之后嘅优惠咧，就两样都兼得啊，真系。佢话咧，点知过咗咁多年啦。而家都冇再慶祝，白費心機嚇！即係佢哋自己可能咧耐咗啊，就淨係可以喺屋企。 24周年都冇慶祝， 今年 即係個意思即係24年啊嘛，咁樣。佢話咧，哎呀，佢今年特別開心啊，點解啊？ 因為5日有假期啊？ 唔係啊？ 咩啊？ 點知今日又係姜 B 生日啊？佢話我考 K 先嘛？佢話咧。 24年前， 佢又喜欢，佢又喜欢姜 B， 又喜欢姜 B。佢话咧今日要点唱俾我最爱嘅两个男人听， 一个佢老公，一个就系姜涛。 哎呀，你连嗰个顺序都排得好好好啊！系啊，所以阿老公啊唔使惊啊，你老婆都系排你第一噶。 系咁 啊，不过人哋可能会话压轴登场嗰个系姜 B。 咁由佢压轴啦。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87238，我哋转头听你电话。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窒息，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 燒啊，佢係洪家豪啊，電話旁邊有你啦嚇。Hello， 你係邊個 ？Cherry， 我 Cherry， 你好。 Cherry 你好， 聽得到， 聽到，有咩點唱？ 想点俾屋企人，想点俾我老公啦、阿女啦、妈妈啦、哥哥啦，阿妈同哥哥咧就系六月生日，咁我惊到打唔到上嚟，所以我就预咗 冇问题 嘅， 好啊好啊。 系啊，妈妈生日就65岁，咁我可以搭2蚊车，咁希望到时多啲周围去活动下啦。 系系系， 梗系啦，需要啊，啊呢啲优惠系佢哋专享嘅。 系啊，两蚊优惠啊！ 你打晒针未啊？可唔可以一齐出去食饭啊？ 未啊， 食一台先咯，食一台食住先咯， 喺屋企食啦， 喺屋企食啦，系啊，更加好，更加好， 安全啲， 安全啲，系啊。咁老公都知佢努力咗好多年，咁仍然系努力中，咁希望佢再加啲努力啦。 你想佢点样努力啫？ 系啦，喺边方面努力？ 系咯，我仔咯，然后我可以中意翻工就翻工，唔中意翻工就唔翻咯。 即系咩话？追个仔啊？ 唔系啊，搵钱俾我使啊！ 我搵钱俾你使，我听到追翻个仔 啊！我唔使追啦，我唔追啦。 系咩系咩？ 我生够啦， 我有个女已经够啦。 系啊，咁即系你而家仲系翻紧工嘅系咪啊？ 翻紧工啊， 哦，你好想老公可以养你。 又唔系好想，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咪谂下咯。 哦，即系而家做紧份工，有阵时都会好激心咁。 你可以随时即系闪走咧，都系一个幸福嚟噶嘛，真系。 系啊系啊，即系有呢个谂法已经好幸福。 你试，你学 下我啦。 点啊，程振鹏，你有咩建议啊？ 咪学下我咁咯， 学下点啊？随时放假啫嘛，佢话。 唔系，应该话唔系学下我，你我希望你可以好似我咁啦。 我希望你学下人哋咁样啊，系啊， 我又中意几时走咪走咯，唔系恨呢份工啊， 冇系啦， 你就潇洒啫，你一支公， 咁咪就 系人哋 Cherry 佢都仲要有个女噶嘛，系咪先？ 都啲同我 讲 啊嘛，咁 系咯。嗱，你今晚咧对你老公好啲啦，煲嗰啲乜乜汤啊，蜜蜜汤俾佢， 蜜蜜汤 噶喎， 系啊，咪即系煲汤啫嘅意思。 咁煲汤俾佢做咩咧？ 咪润下佢啊嘛， 润下佢啊，润下你老公。人哋可以閃走啦，我係早餐死嘅， 好人啊，真係， 係啦， 好人啊， 唔係你最後老公話你努力啲啦，我今日打咗個電台咧，全香港都知道你未夠努力啊，而家 唔係未夠努力，係可以再努力啲， 有進步嘅空間， 或者咁啦，一齊努力啦， 係啊，冇問題，好啊， 一齊努力， 你哋 好啊，咁你都加油咯 ，Cherry 好冇？ 好，大家係啦，支持你哋香港電台， 好 多謝曬， 記住潤你老公， 密密煲啊！ 哎呀，你话男人压力几大咧？嗬，真系，系啊，佢希望佢努力，系啦，努力做多啲，就令到佢可以就翘埋双手啦。 选择做或者唔做， 系啊，即系头先嗰首咧，叫人哋努力嘅首咧，就林奕康嘅一双手。 系 咁咧，但系 Cherry 想听嘅就系翘埋一双手。 佢想 系啦，翘埋一双手，唔系翘埋佢都好攰噶。你要凑细路，你估轻松啊？ 咪就 系 咯。好啦，呢度有 Michael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我系你哋忠实 fans 嚟嘅，祝咧祝达我哋咧就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咁开心。咁咧，佢就话咧，今日咧，佢系佢个儿生仔嘅女啊，阿彤彤嘅满月啊， 哇， 儿生孙噶啦嘛，系啦， 儿孙满地啊，直情 系。佢话咧，希望咧，祝阿 B B 女咧，可以咧有一个健健康康、快乐美丽嘅人生。多谢我哋， 好啊。风骚三宝啊，佢叫 Jerry 啊，佢话咧，其实我非常支持豪巴啦，我有个旧同事咧叫明杰啊，因为咧最近佢失恋啊，冇晒心机。经常做错嘢啊，俾上司闹啊，而且对爱情失去信心，继而爱上二次元漫画女主角啊，仲话咧系佢老婆啊，当咗个女主角，咁希望佢咧忘掉伤痛，努力面对将来，希望点一首咧谭嘉仪嘅歌叫做《原来有爱》咧嚟到系俾佢听，咁啊话俾佢知咧，大把人咧都俾到佢爱噶，就唔好咧沉迷二次元女主角。 原来有只爱，我咩梦圆梦真 啦！ 我最近成日煲呢只歌，好好听啊，因为系啊。喂，呢度有个点唱咧，佢要我哋补翻嘅。阿 Sandy 啊，佢话咧，佢我头先喺晨光 DSC 打气站咧，点俾女女听，不过冇读出哦，你哋帮帮忙啦。佢要点唱俾油麻地信义中学咧六 C 班嘅同学仔，今届嘅 DSC 考生咧，为佢打气，唔好咁紧张啊，努力面对自己，一齐考到心仪嘅大学。 Johnny 咧就话啦，4月28号系佢好朋友 Gloria 嘅生日啊，补祝翻佢生日快乐！ 乐，身体健康。咁我哋都想借个时间咧，点唱埋俾阿聪听啊！ 系啦，我哋 即系帮我哋听电话准备我哋嘅点唱嘅。 冇 错， 系啦。咁啊，佢就呢个胜诉系咩？鹏程万里，前程锦绣啦。 系啊，系啊。 佢就名成利就咧，就远走他方啦。咁我哋就祝佢 呢、這个 系啦， 唔知咩圈啊？呢个 咪离开呢一个圈咯，就去另一个圈咯。 离开呢个舒适区。 系啦，希望咧你以后有更好美好嘅前程咧，记得照顾下我哋啲前辈喎，真系。大热闹我哋，大热闹我哋。 系啊，多谢晒你咁多咁耐嘅以嚟嘅帮忙。 系啊，嗱， 记得啦，春晚唔好食回头草啊。 系啊，傻咗你真系吓。好啦，电话 有 call 翻啊。 嗱，电话嗰个听众咧就听唔到啦，唔好意思。咁啊，读多个点唱啦。阿 Tango 咧，佢就话啦，佢好兄弟就嚟移民啦，想点唱咧 One Promise 嘅明年见啊，希望咧可以咧点俾好兄弟听。咁咧亦都有阿 Miranda 咧就话啦，即系B B 八个九月咧就会出世啦，表姐个 B B， 希望咧大家可以尽快见面啦吓。好啦，一口气读咗好多点唱， 我哋下个礼拜先见面啊！ 拜拜拜拜。